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55集，薛洋中箭，面不改色道：“你真要听，我怕你会疯了。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最好。”宋兰冷冷地道：“薛洋，我对你的耐心有限。”当的一声，薛洋把朝他眼睛刺来的一剑弹开道：“好吧，这是你非要听的。你知道你那位好道友郝知交干了什么吗？他杀了很多走尸，斩妖除魔不求回报，好令人感动。他虽然把眼睛挖给你成了个瞎子，但是好在双华会自动为他指引尸气。更妙的是，我发现只要割掉那些中了尸毒的人的舌头，让他们无法说话，双华就分不出活尸和死尸了。所以……”薛洋解释得详细无比，宋兰从手到剑都在发抖。“你这个畜生，禽兽不如的畜生。” 宋道长，有时候我觉得呢，你们这样有教养的人骂起人来很吃亏，因为反反复复就是那几个词儿，毫无新意，毫无杀伤力。我七岁就不用这两个字骂人了。 宋兰怒不可遏，又是一剑刺向薛洋的喉咙。“你欺他眼盲，骗得他好苦。”这一剑又快又狠，薛洋堪堪避过，还是被刺穿了肩甲。他仿佛没感觉似的，眉头都不皱一下，说道：“ 他眼盲？宋道长，你可别忘了，他眼盲是因为把眼睛挖给了谁呀？” 闻言，宋兰脸色和动作都一僵。薛洋又道：“ 你是用什么立场来谴责我的？朋友？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小星辰的朋友吗？”宋道长，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，我涂了白雪冠之后，你对小星辰是怎么说的？他担心你要来帮你，当时你面对着他是什么神情，又说了什么话？ 宋兰心神大乱，我当时……薛洋直接把他堵了回去：“ 你当时正悲愤，正痛苦，正伤心，正愁没处撒火，所以便迁怒于他。说句公道话，我涂你的冠的确是因为他，你迁怒于他也是情有可原，而且正中我的下怀。” 句句命中要害，薛洋手上和口头都步步紧逼，出剑越来越从容，也越来越阴狠刁钻，已经隐隐占了上风。宋兰却对此浑然不觉。薛洋道：“ 哎，说从此不必再见的到底是谁？难道不正是你自己吗？宋道长， 他听从你的要求把眼睛挖给你之后，就从你面前消失了，现在你为何又要跑来？你这不是让人为难吗？小星辰道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闻言，宋兰一怔，剑势凝滞。这种低级的骗术也会上当，只能说宋兰这时候真的已经彻底被薛洋打乱了心神和步伐。薛洋哪会放过这等绝妙机会，扬手一挥，尸毒粉漫天洒落。此前从没人见识过这种经人精心提炼的尸毒粉，包括宋兰，一撒之下吸进了好几口，立刻知道糟糕，连连咳嗽。而薛洋的降灾早已等待多时，剑尖寒光一闪，猛地钻入了宋兰口中。刹那间，魏无羡眼前一片黑暗，是阿晶吓得闭上了眼睛。但魏无羡已经知道了，宋兰的舌头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降灾斩断的。 那声音太可怕了。阿晶的两个眼眶红了，但他死死咬住牙，没发出一点声音，又哆哆嗦嗦睁开了眼睛。宋兰用剑勉强撑着身体，另一只手捂口，鲜血源源不断地从指缝中涌出。突遭薛洋暗算，被割去了舌头，宋兰现在痛得几乎行走不得，然而他还是将剑从地上拔出，踉跄着朝薛洋刺去。薛洋轻轻松松闪身避过，满面诡笑。下一刻，魏无羡就知道薛洋为什么会露出这种笑容了。霜华的银光从宋兰的胸口刺入，又从她的后背透出。宋兰低头看着穿过了自己心脏的霜华剑锋，再慢慢抬头，看到了手持长剑、面色平和的小星辰。小星辰浑然不觉问道：“你在吗？”宋兰无声地动了动嘴唇。薛洋笑道：“我在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小星辰抽出了霜华，收剑回鞘，说道：“霜华有意，我顺着指引来看看。已经很久没在这一带见过走尸了，还是落单的一只，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。”宋兰慢慢地跪在了小星辰面前。薛洋居高临下地看着宋兰说道：“应该是吧，叫得好凶。”这个时候，只要宋兰把他的剑递到小星辰手里，小星辰就会知道他是谁了。知交好友的剑，他一摸便知。可是宋兰已经不能这么做了，把剑递给小星辰，告诉他他亲手所杀者是谁。薛洋就是算准了这一点，因此才有恃无恐。他说道：“走吧，回去做饭，饿了。”“哦，菜买好了？”“买好了，回来的路上遇到这么个玩意儿，真晦气。”小星辰先行一步，薛洋随手拍了拍自己肩头和手臂上的伤口，重新提起篮子。路过宋兰面前时，微微一笑，低下头对着他道：“没你的份儿。”等薛洋走出好远好远，估计已经和小星辰一起回到义庄了，阿晶才从灌木丛后站了起来。他蹲了太久，腿都麻了，拄着竹杖，一拐一瘸，战战兢兢地走到宋兰跪立不倒、已然僵硬的尸体前。宋兰死不瞑目，阿晶被他睁得大大的眼睛吓了一跳，然后又看到从宋兰口中涌出的鲜血，顺着下颌流满了衣襟、地面，眼泪从眼眶里大颗滑落。阿晶害怕地伸出手，帮宋兰把双眼合上，跪在他面前合起手掌道：“这位道长，你千万不要怪罪我，也不要怪罪那位道长。我出来也是死，只能躲着，没法救你。那位道长，他是被那个坏东西骗了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不知道杀的是你啊。我要回去了。你在天之灵，千万要保佑我把小星辰道长救出来，保佑我们逃出那个魔头的掌心，让那个火妖怪薛洋不得好死，碎尸万段，永世不得超生。”说完拜了几拜，磕了三个响头，用力抹了几把脸，站起身来给自己鼓了几把劲儿，便朝着义城走去。阿晶回到义庄的时候天色已晚，薛洋坐在桌边削苹果，把苹果都削成了兔子形状，看起来心情甚好， 任何人看到他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顽皮的少年郎，而绝对想不到他刚才做了什么事。小星辰端了一盘青菜出来，闻声道：“阿晶，今天到哪里玩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。”薛洋瞥了阿晶一眼，忽然眼底金光一闪，说道：“怎么回事啊？他眼睛都肿了。”小星辰连忙走过来道：“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”薛洋道：“欺负他？谁敢欺负他呀？”虽然笑容可掬，但明显已起了疑心。突然，阿晶把竹竿一摔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扑进小星辰怀里道：“ 我很丑吗？我很丑吗，道长？你告诉我，我真的很丑吗？” 小星辰摸摸他的头：“哪里，阿晶这么漂亮，谁说你丑了？” 薛洋嫌弃道：“丑死了，哭起来更丑。” 小星辰责备他：“不要这样。” 阿晶哭得更凶了，跺脚道：“ 道长，你又看不到，你说我漂亮有什么用？肯定是骗我的，他看得到，他说我丑，看来我是真的丑了，又丑又瞎。” 阿晶这样一闹，两人自然都以为他今天在外面被不知哪里的小孩骂了丑八怪、白眼瞎子之类的坏话，心里委屈。 薛洋不屑道：“说你丑你就回来哭，你平时的泼劲上哪儿去了？”“ 你才泼。道长，你还有钱吗？” 顿了顿，小星辰略窘迫的道：“好像还有。” 薛洋插嘴道：“我有啊，借给你。” 阿晶啐道：“ 呸，你跟我们一起吃住了这么久，花你点钱你还要借，衰鬼，要不要脸？道长，我想去买漂亮衣服和漂亮首饰，你陪我好不好？” 魏无羡心道：“原来是想把小星辰引出去，可要是薛洋要跟着，那该如何是好？” 小星辰道：“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又不能帮你看适不适合。” 薛洋又插嘴道：“我帮他看。” 阿晶跳起来，差点撞到小星辰的下巴：“ 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就要你陪，我才不要他跟着。他只会说我丑，叫我小瞎子。” 阿晶时不时无理取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两人都习以为常。 薛洋赏了阿晶一个鬼脸。 小星辰道：“好吧，明天如何？”“ 我要今晚。” 薛洋道：“今晚出去市集都关门了，你上哪里买啊？” 阿晶无法，只得道：“ 好吧，那就明天，说好了的。” 一计不成，再吵着要出去，薛洋一定又会起疑心。阿晶只得作罢，坐在桌边吃饭。方才那一段，他虽然表演的与平时一模一样，十分自然，但他的小腹始终是紧绷的，紧张至极。直到此刻，拿碗的手还有些发抖。薛洋就坐在阿晶左手边，斜眼扫他。阿晶的小腿肚又紧绷起来，他害怕的吃不下，刚好装作气愤的没胃口，吃一口吐一口，用力戳碗，喃喃的细碎骂道：“ 死贱人，臭丫头，我看你也好看不到哪里去，贱人。” 其余两人听阿晶一直骂那个并不存在的臭丫头，薛洋直翻白眼儿。 小星辰则道：“不要浪费粮食。” 薛洋的目光便从阿晶这边挪开，转到对面的小星辰脸上去了。 魏无羡心道：“小流氓能把小星辰模仿得那么神似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毕竟每天都相对而坐，有的是机会细细揣摩。” 小星辰却对投射在他脸上的两道目光浑然不觉。说到底，这间屋子里真正瞎了的人只有他一个而已。 吃完之后，小星辰收拾了碗筷进去，阿晶也坐立难安，想跟着溜进去，薛洋却忽然叫他：“阿晶。”阿晶的心猛地一提，连魏无羡都感觉到了他炸开的头皮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